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北京城市广播，气象服务。路况信息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。 健康是一，事业、财富、家庭都是后面的零。 健康是人生半径，半径要长，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。 健康加油站，活力常相伴。 活力常相伴，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白琳。每周六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的是向幸福出发，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。 古人望月怀远，寄托思乡之情，如今深情诵读，感受亲情满满。诗会中秋，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。 诵读好的诗篇，不仅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、心灵的震撼，而且对人的身心健康也是大有裨益。那么您知道什么是诗疗养生吗？毕竟现在连90后啊都开始养生了，而这些关于养生的古诗词您一定要知道。想健康多劳动，宋代陆游有诗曰：灌园。 灌园，八十身犹健，生涯学灌园。西风吹短鹤，村雨暗横门。眼正磨君步，心安急树奔。五窗无一事，离藻弄诸孙。为什么这首诗教会了我们在劳动当中养生呢？其实啊，陆游一直都是把整理书籍、扫地、擦桌子当做自我锻炼身体活动的一种方式。这首灌园的诗当中，八十身犹健，生涯学灌园，其实说的就是陆游在闲居乡村的时候，经常从事一些拾柴割草的体力劳动。后来他虽然年高体弱，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了，还是做一些养鸡的活计，让自己不闲着，总要有时间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。 这俗话说呀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劳动可以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，促使人延年益寿。另外呢，劳动还可以活跃身心，但是千万要注意不要过度劳动。这里是健康加油站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白琳，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做客的嘉宾。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周明。您好，周主任。 哎，主持人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， 欢迎您的做客。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宫寒的问题。 秋季是吃螃蟹的季节，众所周知螃蟹寒凉，吃多了会造成宫寒吗？宫寒真的会导致不孕、

下相聚又不敢想，明明对你念念不忘，思前想后越发阴阳，无法深藏，爱没爱过想听你讲，讲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闺蜜牵扯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别去想沉默。